经过初期培训，他分到户部，当上了主事。几年之后，另一个人考中进士，也来到户部当主事。这个人的名字叫顾先成。这之后，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史书上没有写，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惊奇地发现，顾先成和李三才在户部做主事的时候，他们的上司竟然叫赵南星。联想到这几位后来在朝廷里呼风唤雨的情景啊，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谈论的应该不仅仅是仁义道德、君子之交、暗示密谋之类的把戏呢，也没少玩。李三才虽然是东林党，但道德水平明显一般，他出卖王老师只是因为一个目的，利益。而只要分析一下，就能发现李三才涂改信件的真实动机。当时的政治形势呢，看似明朗，实则复杂。新成立的这三个人内阁呢，可谓凶险重重，杀机无限呐。李廷基倒还好说，这个人呢性格软弱，属于和平派，谁也不得罪，谁也不搭理，基本可以忽略。于慎行就不同了，这人是朱庚推荐的，算是朱庚的人呢。而朱庚是沈一贯的人，沈一贯和王锡爵又是一路人，所以在东林党的眼里，朱庚不是自己人。剩下的叶向高，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人。此后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他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此人虽不是东林党，却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个合格的地下党。这么一摆，你就明白了，内阁三个人，一个好欺负，两个搞对立，遇到事情必定会僵持不下。僵持还算凑合，可要是王锡爵来了，和于慎行团结作战，东林党就没戏了。虽然王锡爵的层次很高，公开表明自己不愿去，但东林党的同志明显不太相信，所以最好的办法呀，就是打开那封信，看个究竟。在这封信中啊，李三才虽然没有看到王锡爵重新出山的许诺，却看到了毫无保留的支持。为免除后患，他决定篡改。然而由于这个写字太差，没法改，但也不能就此拉倒。为了彻底消除王锡爵的威胁，他抄录并泄露了这封密信，而且特意泄露给言官。因为在信中啊，王锡爵说言官发言是鸟叫，那么言官就是鸟人啦，鸟人折腾事儿是从来不遗余力的。接下来的事情可谓顺其自然呐，舆论大哗，言官们奋笔疾书，把吃奶的力气拿出来痛骂王锡爵，言辞极其愤怒。怎么个愤怒法呢？咱们就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我曾翻阅过一位言官的奏书，内容就不说了啊，单看这个名字啊，这个标题你就能很提神醒脑的。这个标题是聚奸图面，丧心鄙视，害国书。哎呀，如此重压之下，王锡爵没有办法，只好在家静养啊，从此不问朝政。后来万历几次派人找他复出，他见都不见，连回信都不写，估计啊是真的怕了。事情的发展就此进入了顾县城的轨道。王锡爵走了，朝廷呢再也没有能担当首辅的人选，于是李廷基当上了首辅。这位兄弟不负众望，上任后呢不久就没顶住骂，回家休养，谁叫也没用，基本算是罢工了。而异类于慎行也不争气，刚上任一年就死了。哎，就这样啊，叶向高成为了内阁的首辅，也是唯一的内阁大臣。对手被铲除了，这是最好的结局啊。必须说明的是，所谓李三才和顾县城的勾结并不是猜测，因为在史料翻阅中，我找到了顾县城的一篇文章。在文章中有这样几句话：木偶兰兮，似名婴儿山阴，新建而已，乃在恶楼江之出耳。仁义之福清之得以嫣然安于其位者，全赖楼江之不果出。 密接传子曹府也，岂非社稷第一功哉？哦呀呀呀！我看过之后啊，顿感毛骨悚然呐、啊。那么这是两句惊天动地的话，却不太容易看懂。要看懂这句话，必须解开几个密码。第一句话中啊，木偶和婴儿啊不用翻译了啊，关键在于新建兰溪、四明、山阴以及娄江五个词。那么这五个词呢是五个地名，而在这里呢则是暗指五个人。新建就是指的张卫啊，张卫呢是新建人。兰溪呢指的是赵志高，赵志高是南溪人呢。四明指的是沈一贯，沈一贯就是四明人。那么山阴指的是朱庚，所以前半句的意思是赵志高和沈一贯不过是木偶，张卫和朱庚不过是婴儿啊。而后半句中的娄江指的就是王希爵，王希爵是娄江人。那么连接起来呢，我们就得出这句话的真实含义。赵志高、沈一贯、张卫、朱庚都不要紧，最为要紧的是阻止王希爵东山再起。顾县城此时呢任南直隶无锡县普通平民，而赵、张、沈、朱四个人除张卫外，其余三人都当过首辅，这首辅者宰相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而这个无锡的平民却在自己的文章中把那些不可一世的人物称为木偶和婴儿，而从文字语气中可以看出他绝非单纯发泄，而是的确有把握，似乎在他看来除了王希爵外此类大人物都不值一提。一个普通老百姓能牛到这份上，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第二句话的玄机在于关键两个词语福清和曹府。福清所指的就是叶向高，而曹府则是吕三才。叶向高呢是福建福清人，李三才呢曾任这个漕运总督。那么把这两个词弄清楚后啊，我们就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大家都知道叶向高能安心当首辅是因为王希爵不出山，密接这事儿是李三才捅出来的，可谓是为社稷立下第一功啊。哎呀，没王法一个平民啊，没有任何职务，远离京城上千里，但他说内阁大臣都是木偶婴儿啊，而现在的朝廷第一号人物能够稳坐位置全都靠他的死党出力。纵观二十四史啊，这种事情我没有听过也没见过，但现在我才知道啊，在看似杂乱无章的万历年间，在无休止的争斗和吵闹里，一股暗流正在涌动，在沉默中集结，慢慢地伸出手，操纵所有的一切。王希爵啊，彻底的消停了。万历三十六年呢，叶向高正式登上宝座，成为朝廷首辅。此后七年之中，他是内阁第一人呢。也是唯一的人史称独相。时局似乎毫无变化，万历呢还是不上朝，内阁还是累得半死，大臣还是骂个不停，但事实真相并非如此。在表象之下，政治势力出现了微妙变化，新的已经来了，旧的赖着不走，为了各自利益呢，双方一直在苦苦地寻觅一个置对方于死地的机会。终于他们找到了那个最好最合适的机会，太子。太子啊，最近过得还不错，自打妖书案后他很是清静了几年，哎，确切的说呀是九年。 万历41年，一个人写了一封报告，再次把太子拖下了水。这个人叫王约乾，时任锦衣卫百户，通俗点说是个特务。那么这个特务向皇帝上书说，他发现了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有三个人集会，捡了三个纸人，上边分别写着皇帝、皇太后、皇太子的名字，然后呢在上边钉了7749个铁钉，钉了几天后放火烧了。这是个复杂的过程啊，但用意很简单，诅咒。毕竟把钉子打在纸人上，你要说是祈福似乎也不太靠谱。哎，这也就罢了，更麻烦的是这位特务还同时报告说这事儿是一个太监指使的，偏偏这个太监又是郑贵妃的太监。于是这个事情可就闹大了，奏书送到皇帝那里，万历把桌子给掀了，深更半夜睡不着觉，四下乱转，急得不行。太子知道后也是心急火燎，唯恐事情闹大。郑贵妃呢更是哭天喊地，说这事儿不是自己干的，大家都急得团团转呢。内阁的叶向高却悄无声息，万历气完了也想起了这个人，当即大骂，出了这么大事儿，这人怎么不说话。此时啊，身边的太监递给他一件东西，很快万历就说了第二句，这下没事了。这件东西呢就是叶向高的奏书，事情刚出他送上来了。这个奏书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陛下，此事的原告，这个原告呢指的就是王约乾，和被告，被告指谁呀？被告就是那个指诅咒者，我都知道，全都是诬赖混混，之前也曾闹过事儿，还被司法部门处理过。这件事情和以往的妖术案很相似，但妖术案是匿名，无人可查，现在原告被告都在，一审就知道，皇上你不要声张就行了。这段话再次证明了一点，叶向高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叶向高的表面意思啊，是说这件事啊，是非曲直且不论，但不宜闹大，只要你不说我不说，把这事儿压下来一审就行。这是一个不符合常理的抉择，因为叶向高是东林党的人，而东林党是支持太子的，现在太子被人诅咒，应该一查到底，怎么就此打住呢？事实上叶向高是对的。那么第二天呢，叶向高啊就将王约乾送交三法司审讯，这是个让很多人疑惑的决定，这人一审事情不就闹大了吗？如果这样想啊，那是相当单纯，因为就在他吩咐审讯的后一天，王约乾同志就因不明原因，不明不白的死在了监牢里，死因待查。什么叫黑呀？哎，这就叫黑。而只要分析当时的局势，揭开了几个疑点，你就会发现叶向高的真实动机。首先呢，最大的疑问是这件事情是不是郑贵妃干的，答案无所谓。那么自古以来呢，诅咒这类事啊数不胜数，说穿了就是想除掉一个人，又没有胆跳出来，在家做几个假人骂骂出出气，是纯粹的阿 Q 精神，一般也就是老大妈干干啊。那么这事儿呢到今天还有人干啊，有多种形式，比如这个打小人啊，破小人，就这么个意思。而以郑贵妃的智商正好符合这个档次，说他真干我倒也相信。但问题在于他干没干并不重要，反正这个铁钉扎在假人身上也扎不死人。那么真正重要的是这件事不能查，也不能有真相。追查此事似乎是一个太子向郑贵妃复仇的机会，但事实上却是不折不扣的陷阱。原因很简单啊，此时朱常洛已经是太子，只要没什么大事儿，到时呢自然接班。 而郑贵妃一哭二闹三上吊之类的招数闹了十几年早没用了，但如若将此事搞大，再惊动皇帝，无论结果如何，对太子啊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因为此时太子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等待。事实证明啊，叶向高的判断十分正确，种种迹象表明告状的王约前和诅咒的那帮人关系密切，此事啊很可能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某些人啊，这个某些人呢不一定指的是郑贵妃，那么某些人为了某些目的想把水搅浑再浑水摸鱼。久经考验的叶向高同志识破了圈套，危机成功度过。但太子殿下一生中最残酷的考验即将到来，在两年以后。万历43年5月初4黄昏，这个太子朱常洛正在慈庆宫中休息。万历29年呢，他被封为太子，住到了这里。但是他这个爹呀，人品差，基础设施一应俱缺，要啥都不给，连身边的太监呢都是人家淘汰的。皇帝不待见，大臣自然也不买账，平时呢谁都不上门，十分冷清。但这一天呢，一个特别的人已经走到了他的门前，并将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问候他。他手持一根木棒进入了慈庆宫，此时他与太子的距离只有2道门，第一道门无人看守，他迈了过去。在第二道门他遇到了阻碍。这个一般说来，重要国家机关的门口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岗，就算差一点也有几个保安，实在是打死都没人问的，多少还有个老大爷。明代也是如此，锦衣卫、东厂之类的自不必说，兵不吏部门前都是士兵看守。然而太子殿下的门口没有士兵，也没有保安，甚至连老大爷都没有，只有两个老太监。于是他挥舞木棍打了过去。众所周知，这个太监的体能啊比平常人要差点，当然了啊，练过宝典的除外。那么没练过宝典的当然比正常人要差一点了，更何况这门口是两个老太监。很快啊，一个老太监被打伤，就见这个人越过了第二道门，向着目标前进，目标就在前方的不远处。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 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 然而太监虽不能打，却很能喊。在尖利的喊叫声中，其他太监们终于出现了。那么接下来的事情还算顺理成章，这位仁兄拿的毕竟不是冲锋枪啊，而他本人呢不会变形，不会变身，也没能给我们更多惊喜。在一群太监的围攻下呢，终于束手就擒。那么当时的太子正在慈庆宫里接的报告，并不慌张，毕竟人抓住了也没进来。他下令将此人交送宫廷守卫处理。那么在他看来呢，这只不过是个小事儿，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将远远超出他的想象。人抓住了，自然要审呐。按照属地原则呢，哪里发案呢，就由哪个部门来审啊，哪个衙门来审。可是这个案子不同，皇宫里的案子，难道你让皇帝审不成吗？推来推去啊，终于确定此案由巡城御史刘廷元负责审讯。审了半天，这个刘御史却得出了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这个人是个疯子，因为无论他好说歹说，利诱威胁，这个人的回答却是驴唇不对马嘴，压根儿就不对路，还时不时的蹦出几句谁也听不懂的话，算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于是几轮下来，刘御史也不审了，如果再审下去啊，他也变成疯子了。但要说一点成就没有，那也不对。这位疯子交代，他叫张差，是冀州人，至于其他情况呢，就一无所知了。这个结果虽然不好，却很合适，因为既然是个疯子，自然就能干疯子的事儿。他闯进皇宫打人的事情就有了解释了，没有背景，没有知识，疯子嘛，也不认路，糊里糊涂的到了皇宫，糊里糊涂的打了人，很好很好啊，不错不错。这事儿要放在其他朝代呀，皇帝一压，大臣一捧，也就结了。可惜呀，可惜， 这是在明朝。这事儿刚出，消息就传开了，街头巷尾人人议论，朝廷大臣们更不用说，每天说来说去就是这事儿，而大家的看法也很一致，这事儿就是郑贵妃干的。所谓舆论就是群众的议论，随着议论的人越来越多，这事儿也压不下去了，于是万历亲自出马，吩咐三法司会审此案。说是三法司啊，其实啊只有刑部，那么审讯的人档次呢也不算高，尚书侍郎都没来，只有两个郎中啊，郎中也就正厅级，但这二位水平啊明显比刘御史要高，几番问下来竟然把事情问清楚了。侦办案件必须找到案件的关键，而这个案子的关键不是谁干的，而是为什么干，也就是所谓的动机。经过一番询问呢，张差说出了自己的动机，在此前不久啊，他家的柴草堆被人给烧了，他气不过，到地方衙门申冤，地方不管，他就来到京城来上访，结果无意中闯入皇宫，心里害怕，就随手打人，如此而已。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张差的说法，那就是扯淡。柴草被人烧了就要上京城上访，这个说法充分说明了这样一点，张差即使不是个疯子啊，也是个傻子，因为这实在不算是好理由，要换个人怎么也得编一个房子烧光恶霸鱼肉百姓的故事，大家才同情你。况且到京城告状的人多了去了啊，有几个能进宫，宫里那么大，怎么偏偏就到了太子的寝宫，你还一个劲儿的往里闯。对于这一点呢，审案的两位郎中心里自然有数，但领导意图他们更有数，这件事儿只能往小了办。这两位郎中的名字分别叫胡世相、岳俊生。之所以提出他们的名字，是因为这两个人呢绝非等闲之辈。于是在一番讨论之后，张差案件正式终结，犯人动机先不提，犯人结局是肯定的死刑，哎，也算一了百了吧。但要杀人也得有个罪名啊，这自然难不倒二位仁兄，不愧是刑部的人，很有专业修养，从大明律里找到了这一条：宫殿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者，按律斩。为什么伤人不用管，伤什么人也不用管，案件到此为止，就这么结，大家都清静了。如此结案也算是难得糊涂啊，事情的真相将就此被彻底埋葬。然而这个世界上啊，终究还是有不糊涂也不愿意装糊涂的人。5月11日，刑部大牢，一连七天了，这个张差啊已经完全习惯了狱中的生活。那么目前的境况虽然和他预想的不同，但大体正常，装疯呢很有效，真相依然隐藏在他心里。开饭时间到了，这个张差走到牢门前等待着今天的饭菜，但他并不知道有一双眼睛正在黑暗中注视着他。根据规定，虽然犯人已经招供，但刑部每天要派专人提审以防翻供。5月11日轮到王之蔡。要说这个王之蔡呀，他字新一，时任刑部主事。主事是刑部的低级官员，而这位王先生虽然官小，心眼儿却不小。他是一个坚定的阴谋论者，认定这个疯子的背后必定隐藏着某些秘密。凑巧的是，他到这个牢房里的时候啊，正巧遇上开饭，于是他没有出声，找到了一个隐蔽的角落，静静地注视着那个疯子。因为啊，在吃饭的时候，一个人是很难伪装的， 之后一切都很正常，张差平静地领过饭，平静地准备吃饭。然而王志才已然确定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人，因为他的身份是疯子，而一个疯子是不会如此正常的。所以他立即站了出来，打断了正在吃饭的张差，并告诉看守即刻开始审讯。张差非常意外，但随即呢镇定下来。在他看来啊，这位不速之客和之前的那些大官没什么区别。审讯开始，和以前一样，张差呢装疯卖傻，但他很快就惊奇地发现呢，眼前这个人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他表演完毕后，现场又陷入了沉寂，然后他听到了这样一句话：老实说，老实说，就给你饭吃，不说就饿死你。在我国百花齐放的刑讯逼供艺术中啊，这是一句相当搞笑的话。但凡审讯，一般先是民族大义、坦白从宽，之后呢才是什么老虎灯啊、辣椒水啊，即使要利诱，也是升官发财、金钱美女之类。而王主事的诱饵只是一碗饭，无论如何是太小气了。事实证明，张差确实是个相当不错的人，具体表现为头脑简单、思想朴素。在吃一碗饭和隐瞒真相、保住性命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于是他低下头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不敢说。 不敢说的意思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说，而是知道了不方便说。王志才是个相当聪明的人，随即支走了所有的人，然后他手持那碗饭，听到了事实的真相。 我叫张差，是冀州人，小名叫张武。父亲已去世，有一天呢，有两个熟人找到我，带我见了一个老公公。 这老公啊，就是太监啊。 带我呢见了一个老公公，老公公对我说：“你跟我去办件事儿，事成后给你几亩地，保你衣食无忧。”于是呢，我就跟他走，初四到了京城，到了一所宅子里，遇见了另一个老公公。他对我说：“你只管往里走，见到一个就打死一个，打死了我们能救你。”然后呢，他给我一根木棍儿，带我进了宫，我就往里走，打倒了一个公公，然后就被抓了。 王之才惊呆了，他没有想到外界的猜想竟然是真的。这的的确确是一次策划已久的政治暗杀，但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起暗杀事件竟然办得如此愚蠢。眼前这位仁兄虽说不是疯子，但说是傻子倒也没错，而且既不是武林高手，也不是职业杀手，最多最多也就是个彪悍的农民。过程也极其可笑，听起来似乎是群众推荐太监使用，顺手就带到了京城，既没给美女，也没给钱，连星级宾馆都没住，一点实惠也没看到，就答应去打人。这种傻帽你上哪儿去找啊？再说凶器，一般说来，刺杀大人物应该要用高级玩意儿。当年荆轲刺秦还找了一把徐夫人的匕首，据说一碰就死。退一万步讲，就算杀了个老百姓，多少也得找把短刀啊。可这位兄弟进宫时，别说那些高级玩意儿，菜刀都没一把，拿根木棍就打，算是怎么回事啊？从头到尾这事儿怎么看都不对劲儿。但毕竟情况问出来了，王志才不敢怠慢，立即上报万历。可是奏书送上去后却没有丝毫回应，皇帝陛下一点反应都没有。但这早在王志才的预料之中，他的人家早就抄好了副本，四处散发，本人也四处鼓捣， 造舆论，要求公开审判。他这一闹啊，另一个司法界大腕大理寺丞王世昌跳了出来，也跟着一起嚷嚷要三法司会审。可万历啊依然毫无反应。哎，这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人家当年可是经历过曾国本的，上百号人一拥而上，那才是大世面，这种小场面算个啥。照此情形，这事儿很快就平息下去。但皇帝陛下没有想到，他不出声，一个不该跳出来的人却跳了出来。这个人就是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事情的起因只是一封奏书。就在审讯笔录公开后的几天呢，司政陆大寿上了一封奏书，提出了几个疑问。既然张差说有太监找他，那么这个太监是谁？他曾到京城进过一栋房子，房子在哪里？有个太监和他说过话，这个太监又是谁？哎，这倒也罢了。在文章的最后啊，他还扯了句无关痛痒的话，大意思是以前父王册封的时候，我曾上书希望提防奸邪之人，今天果然应验了。这话虽说有点指桑骂槐，但其实也没说什么。可是郑国泰先生偏偏就蹦了出来，写了封奏书为自己辩解，这就是所谓对号入座。他形象地说明郑国泰的智商指数和他姐姐基本属同一水准。这还不算呢，在这封奏书中，郑先生又留下了这样几句话：有什么推翻太子的阴谋？又主使过什么事儿？收买亡命之徒是为了什么？这些事我想都不敢想，更不敢说，也不忍听。这个举动生动地告诉我们呢，原来蠢字是这样写的。郑先生的脑筋实在预味到了相当可以的程度，这种货真价实的此地无银三百两，言官们自然不会放过。很快呢，公科几十中何世进就做出了反应，相当激烈的反应。谁说你推翻太子？谁说你主使？谁说你收买亡命之徒？你既辩解又招供，欲盖弥彰。郑国泰哑口无言，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已经收不住。此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事情真相即将大白于天下，除了王之才。初审成功后，张差案得以重审，王之才也很是得意了几天。然而不久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张差装疯非常拙劣，为了一碗饭就开口，为何之前的官员都没看出来呢？思前想后啊，他得出这样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他们是故意的。第一个值得怀疑的就是首先审讯张差的刘廷元。这个张差啊，是疯子的说法既源自于此。经过摸底分析，王志才发现这位御史先生是个不简单的角色。此人虽然是个巡城御史，却似乎与郑国泰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此后复审的两位刑部郎中胡世相、岳俊生跟他交往也很密切，这似乎啊不奇怪。虽然郑国泰比较蠢，实力还是有的，毕竟福王受宠，主动投靠的人也不少。但很快他就发现事情远没他想象那么简单，因为几天后刑部决定重审案件，而主审官正是那位曾认定刘廷元结论的郎中胡世相。胡世相时任刑部山东司郎中，就级别而言呢，他是王之蔡的领导。而在审案的过程中，王主持惊奇地发现胡郎中一直闪烁其词，咬定张差是真疯，迟迟不追究事件真相。一切的一切给了王之蔡一个深刻的印象，在这所谓疯子的背后隐藏着一股庞大的势力，而刘廷元、胡世相只不过是这股势力的冰山一角。但让他疑惑不解的是， 指使这些人的似乎并不是郑国泰。虽然他们拼命掩盖真相，但郑先生在朝廷里人缘不好，加上本人又比较蠢，要说他是后台老板呢，实在是抬举他了。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王之蔡的感觉是正确的，站在刘廷元胡适像背后的那个影子并不是郑国泰，这个影子的名字叫做沈一贯。就沈一贯的政绩而言呢，在史书中呢也就是个普通的角色，但事实上这位仁兄的历史地位十分重要，是明朝晚期研究的重点人物。因为这位兄弟的最大成就并不是搞政治，而是搞组织。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工作期间除了日常政务外，他一直在干一件事情，那就是拉人。怎么拉？拉了多少？这些都无从考证，但有一点我们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个组织的招人原则，浙江人。沈一贯是浙江泗陵人，在任人唯亲这点上，他和后来的同乡蒋介石啊异曲同工，于是在亲信的基础上，他建立一个老乡会。这个老乡会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浙大。这就是沈一贯的另一面，他是朝廷的首辅，也是浙党的领袖。应该说呀，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你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在万历年间呢，一个没有后台没有亲信的首辅是绝对坐不稳的。所以沈一贯干了5年，叶向高呢干了7年，所以赵志高被人践踏诛耕，无人理会。当然搞老乡会的绝不仅仅是沈一贯，除浙党外还有山东人为主的齐党、湖广人为主的楚党。当然此即历史上著名的齐楚浙三党，这是三个能量极大、战斗力极强的组织啊。因为组织的骨干成员就是言官，言官包括六部给事中以及督察院的御史，给事中可以干涉部领导的决策，和部长啊就是尚书平起平坐，对中央事务有很大的影响。而御史相当于特派员，不但可以上书弹劾，还经常下到各地视察，高级御史还能担任巡抚。故此三党成员虽说都是些六七品的小官，拉出来都不起眼儿，却是相当的厉害。必须说明的是，此前明代200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拉帮结派是家常便饭，但明目张胆的搞组织并无先例，先例即由此而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谜团。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2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国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